披着羊皮的狼。有个牧人养了一群羊，每天早上他把羊群赶出羊圈，到了傍晚再赶回来。牧人还养了几条牧羊狗，每天放羊的时候他都要说： 牧羊狗啊牧羊狗，你们要给我好好的看着羊，不然的话野狼会把羊吃光的。 羊圈的附近有一只老狼，他早就在打羊群的主意了，可他每次想来吃羊都被牧羊狗打得头破血流，要不是跑得快呀，他早就被牧羊狗抓得稀巴烂了。怎样才能吃到羊呢？老狼想啊想啊，终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办法。他找来一张羊皮披在身上，装成羊的样子，再跑到河边对着水照了照。 哈哈，太好了，看上去和真羊一模一样了。 这天下午，老狼趁牧羊狗不注意，轻手轻脚地走进羊群，混了进去。他看见身边的一只羊特别肥，馋得直流口水，一伸爪子就想扑过去，可是转眼一瞧，牧羊狗正在旁边紧盯着他们呢，就想： 哎呀，还是等等吧，等天黑了，羊进了羊圈，该死的牧羊狗都滚得远远的，那时候嘿嘿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 他等啊等啊，好不容易等到傍晚，牧人把羊都赶了回去。老狼早就盼着这个时候了，就嗖的一声第一个冲进了羊圈。谁知这一下可露了馅儿了。原来呀，他身上虽然披着羊皮，可后头还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呢。本来混在羊群里还看不出来，现在单独在羊圈里可就露出来了。牧人看到了老狼的尾巴，一下子明白了。他想： 哼，可恶的老狼，竟然披上羊皮来骗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他赶紧拦住了所有的羊，不让他们进去。然后他把牧羊狗全都放了进去，关上了羊圈的门。老狼正得意着呢，突然听见后面传来一阵狗叫声，哦哦哦！老狼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几条牧羊狗恶狠狠地扑了过来。他吓了一跳，撒腿就跑。可羊圈的门关得死死的，周围的木栅栏又高又结实。他拼命地往上跳，怎么也跳不上去。他又使劲撞，可木栅栏连晃都没晃一下。 它急得在羊圈里窜来窜去，牧羊狗在后面紧紧地追着，不一会儿就把老狼给围住了。他们一起扑了上去，又抓又咬，转眼就把披着羊皮的老狼撕成了碎片。这个坏蛋呀，再也不能去干坏事了。 挂羊头卖狗肉。挂羊头卖狗肉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用假招牌、假货色骗人，名不符实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晏子·春秋》，故事是这样的：齐国的国君齐灵公有个奇怪的癖好，爱看女人穿男人的服装，并按照男人的样子打扮。为此，全国各地的妇女穿上了男人的服装，女穿男装，男女不变，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。麒麟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让官吏们去禁止，还特地的下了一道命令，今后凡是女子穿男子衣服的，一经发现就撕断她的衣服，扯断她的衣带。麒麟公认为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，一定能制止女穿男装的现象。不料结果并非如此，虽然有不少女人的衣服被撕破，衣带被扯断，但仍然有许多女子穿着男子的衣服，因此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制止。有一次，麒麟公见到了晏子，就问他：我已经下了命令，禁止女子穿男子的服装，已经发现就撕破他们的衣服，扯破他们的衣带，可是为什么仍然制止不了呢？晏子说：大王让宫中的女子都穿男子的服装，却禁止宫外的女子穿男子的服装，这就好比门外悬挂着牛头，而门内卖的却是马肉一样，怎么能让人信服呢？您为什么不首先在宫中禁止女扮男装呢？这样外面的人自然也就不敢违抗了。挥汗成语。挥汗成语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多拥挤，也形容汗很多，挥洒的汗水如雨一样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晏子·春秋》，故事是这样的：战国时，说客苏秦跑到齐国，对齐宣王宣传他的合纵主张。苏秦从齐国的地势、兵力说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的情况，其中有下面一段话：临淄有70000户人家，我大概估计了一下，平均每户男子3人，3×7=21，不必到外县去征兵，就足有21万人。而且临淄地方很富庶，百姓家道也饮食，都过得比较快活，街上的人熙熙攘攘，行人车辆难以计数，车子碰轴木，人碰肩头，众人把衣袖举起来像帐幕一样，每人挥一把汗，简直天上下了雨。以您的贤德加上齐国的强大，天下人没有能够和您为敌的，可是您现在竟然屈服于秦国，我实在替您感到羞耻啊。说完这些，苏秦又进一步分析了当时各国的形势，齐宣王为他的言语所感动，表示愿意参加合纵的阵营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，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，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，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，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。 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公元前的206年初，刘邦率领100,000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，秦王朝就此灭亡。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，非常的不满，在刘邦大军退去后，率领400,000大军进入咸阳。他依仗兵多将广，自封为西楚霸王，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，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，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。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，只好接受封号，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。南郑在今天的陕西。途中，谋士张良向他建议，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，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，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。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，项羽果然安下心来。同年的8月，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，出兵进关。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，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，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。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，当初刘邦烧了栈道，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，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，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了。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，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。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，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，攻下了这座城池。章邯得知陈仓失守，大惊失色，急忙领兵去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韩信乘胜东进，关中百姓纷纷响应。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，为战胜项羽、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。